体 98% 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3:20到4:0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北京时间下午的15:19，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好，我是乐涛。今天呢，是我接替小飞来给大家主持一期主播的朋友圈。为什么呢？因为上周我们聊了登山的故事，在这周六的时间呢，我们是登山故事的第二期。但是今天我有迫不及待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因为这件事情呢是正在进行时。相信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最近都在关注新闻，比如说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抗美援朝英烈遗骸被接回国的这几条新闻啊？相信大家也都对于抗美援朝也都有一些或多或少的感触或者印象。那今天我们聊的这个正在进行时的事儿，是院线电影，要跟大家强烈安利的一部院线电影《1950他们正年轻》，这部讲述了抗美援朝老兵故事的电影。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就是1950他们正年轻的导演宋坤如，欢迎宋导。 大家好，北京新闻广播主播的朋友圈的各位听众啊，大家好，我是1950他们正年轻的导演宋坤如。 那我们的电影已经上映了一段时间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如果大家看过这部电影的话，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在我们的聊天室，在我们的圈友群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让宋导知道大家看过电影以后都有哪些感受，或者没看电影都有哪些期待啊。那我们就从这个预告片开始说起，我放一段1950的预告片让大家先听一下，带大家一起进入这个故事，稍后呢再让宋导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荧幕前和荧幕后的那些事儿。我们稍后见。刚刚听到的这个预告片呢，相信大家可能有一点方言，大家听不太清，没有办法把最清晰的带着字幕版的给大家，但是呢还是请宋导，今天既然都来到了我们的节目里面，请宋导来跟大家先讲一讲这是一个什么电影。 大家好，1950他们正年轻啊，它是一部这个讲述抗美援朝老兵的纪录电影。那我们也是历经了4年，采访了这个接近50位老兵，那么最后在影片当中节选了26位啊男女不同兵种的这个老兵，来用这个真人讲述的这种方式来形成的这样一个纪录电影啊，真人讲述的纪录电影。对，那么基本上这些老兵呢，现在最小的年龄都在86岁，那么最大的我记得好像最大的应该是94岁。 这个1950这个年份，相信大家可能或多或少的有点陌生，可能也有点熟悉啊，因为大家学过历史都知道1950是抗美援朝爆发这一年。 对， 但是呢到今天2021年，这是71年前的事情了。这是大家虽然说熟悉，但是只知道那个事件发生。在这个电影里面呢，有26位老人，他们平时的讲述了他们当年参加战争的故事。那这71年之后，他们的讲述到底是什么样的呢？那他们的讲述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这个电影里面的老人因为是来自于不同的这个兵种，所以首先他们的讲述是肯定是跟各自的这个经历啊，比如说陆军的这个文艺兵的啊，这个炮兵的等等，他们在当年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啊，这些16、17岁的这个士兵他们经历的这些故事吧，或者说一些真实的经历。那么当然这里面也有他们在青春的时候的一些情感，包括跟战友之间的这些故事，都会出现在这26位老兵的这个讲述当中。那么总的来说，其实与其说我们这部电影是一个讲述抗美援朝的电影，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它应该是一部讲述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的年轻的志愿军的个人的这样一个青春故事。 我发现这个电影的名字很奇妙，就是1950，是一个时间很漫长，他们现在已经老了，讲述的人已经老了， 是的， 但是后面接的题目是 他们正年轻。那在这个年轻和之后，他们之间的对比，在他们的讲述当中，他们的变化或者心理的变化，你能感受到吗？ 是这样的，这个名字，其实当时我们也是在采访了这些老人之后，真真正正的感受到他们在71年后讲述出这个71年前的故事时候，那个身上 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由头，我要去拍这样的一部电影。刚才在底下和宋导交流的时候还说，今年是2021年，在去年的时候，相信很多听众们也重温过这个抗美援朝的事迹，因为在去年的时候是抗美援朝70周年，在今年其实71年有一点不年不节的意思啊，为什么选择在这一天进行这个今年，而且是这个月进行上映？ 其实这就得从这个项目的初期来聊起来了，因为这个项目其实我们是一个相对偏民间化的这样一个记录，那么其实 就全都是自发的民间的是吗？ 对，它最初的开始就是由我和我的搭档两个人来进行这个采访，那么其实我们也并没有想说去把这个影片在2020年，也就是抗美援朝70周年的时候上映，因为其实我们一直认为我们讲述的是一个关于人的故事，而关于人的故事，其实我们认为它是没有节点的，因为只有事件才会有一个这个纪念的日子嘛，但是人的生命还在延续，人的这个情感还在延续，所以我们觉得它其实在什么时候上都可以。那么正好在今年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我们的电影是在9月3号在全国上映，那么9月2号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我们在韩的第8批烈士遗骸回归，那么我们想在9月3号以我们这样一部讲述抗美援朝老兵的电影，去让人们更多的关注和去崇敬我们这些牺牲在朝鲜战场的年轻士兵们，有这样的想法， 那在这个电影里面，其实呈现出来的是26位老人， 是的。 但要知道，拍摄一部电影，最后选出这26位，需要大量的人物、大量的素材， 是 大量的采访， 对。 那这些人，我们刚说了是个民间组织，您是怎么找到这些老兵的呢？因为时隔71年，当年年轻，哪怕当年15、16岁的话， 现在 也已经87、86了， 找到这些人，其实，现在回想起来说，我能做这样一部电影，其实真的这中间充满了很多戏剧性的这个阴差阳错，因为其实我作为一个，因为我的本职工作是个电影导演，理论上我是应该拍电影的，而不是拍纪录电影，那么偶然的在2018年的3月份、4月份的时间吧，我当时是在给这个中央网信办的这样一个单位去制作一条关于这个崇尚英雄的这个公益短片，那么在拍这个短片的过程当中，意外的接触到了几位这个四川省荣军院的抗美援朝老兵，那 四川省荣军院， 对，四川省荣军院， 荣誉军人院是吗？ 对，荣军院，其实这个荣军院他们主要就是接收的是当年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这个负伤的这个伤残老兵，住在荣军院。那么意外的碰到了这几个老兵之后，我就被一个老兵给深深的吸引了，这个老兵叫叶发坤，我们私下叫他叶叔，人是一个非常热情的这种老人，那么我第一次见到他，他站的身体笔直，一看就是曾经有过当兵的这样的经验，后来在正式拍摄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他的腿是假肢，但是他站得很直，所以这个就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就是一个老人在你的面前没有佝偻着背，反而还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像一把剑一样扎在地上，然后站得非常挺拔。 是，但他其实他的这个两只腿的小腿都是假肢，对，所以这个就给我留下了第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我就觉得，哎，这些当年当过志愿军的老人，他们在这么多年以后还是保持那种怎么说呢，英武的那种姿态，那么后来呢，去到叶老家，我去这个去跟他闲聊，也是想看看他的生活状态，看看能不能在他家拍一些这个生活化的场景，我就意外的发现他家的墙上有一个相框里有一名年轻的志愿军战士，是个相片，我就问这个叶老，我说这是您吗？叶老说，对呀，这个是我当兵的时候志愿军， 这张照片呢被放得很大，大概有10寸的样子吧。我就意外地发现，在他的这个左肩的肩膀上还有一只手，但是这张照片是一张单人照片。因为我可能是个好奇心比较强的人， 就是这只手是谁的。 我就提出了跟主持人一样的问题，就是叶叔这只手是谁的。叶叔说这只手啊是我战友的，那我们在上战场之前照了一张合影。那么这场战斗结束之后他就牺牲了，所以呢我就把它折了过去，从此就再没有打开过。我一下当时内心就感受到了这个小事儿背后的这种冲击，就心砰撞了一下。我觉得这个老人讲述的这个故事，他很小哈，首先他的视线很小，但是他的情感却让我这样一个没有参过军、没有上过战场的人，心能够砰的一下。我当时就觉得，哎，这个叶叔是不是背后还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或者很不为外人所道的故事。所以我就想接着问他一些故事，包括您的腿是怎么受伤的，什么时候参的军啊。当然也是一个日常性的聊天，也没有想到说把它记录下来。那么后来这个回到北京，我越想就觉得这些老人，这个叶叔说的这个话越有意思。又有一个阴差阳错的机会去成都，那我就空出了一天时间，专门跑到荣军院去找这些老头聊天。这次呢我带了个相机，5D相机，跟我的那个搭档就把这些老人闲聊的一些话呀录了下来。所以就是从这儿开始了这个想去记录这些老兵的故事这么一个想法啊。在2018年差不多6月份左右，就事隔了几个月之后，后来就越拍越多啊，周围的朋友呢也知道我在拍摄这个老兵的素材，所以就纷纷介绍啊，我家的爷爷可能也参过军。一问啊，参加过抗美援朝啊，那我们就去。其实那会儿现在想起来就是盲采。就是没有任何 像开盲盒一样， 对，完全是盲采。因为本来也没有想到要用它干什么。就是说反正我们有精力在工作之余，那我就拍呗。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影像工作者。我觉得这也是我的工作的一部分。而且其实我说实话还挺享受这个过程的，就是你到一个陌生的环境跟一个老人相识之后，你坐在那里可以静静的听他讲故事。我觉得这个感觉其实特别好， 而且我相信可能大家曾经都会有过这样一个感觉， 就 比如说听爷爷或者听姥爷讲故事嘛。 对， 但是有很多珍贵的故事没有办法保留下来。 是，其实我做了这个片子之后，很多人很多观众在微博包括在这个豆瓣上给我留言，都说哎，我的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也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看了你这个片子我觉得好遗憾。就是在他们还在的时候，我没有去把他们的事儿和故事录下来。所以其实我们当时意识到这些素材的珍贵的时候，我们就突然变得很严肃了，就是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笔我们可能无法承受的资料。就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其实当时也是说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说可不可以找人把它能够是编辑成一个节目啊，还是一个什么栏目，或者是一个纪录片， 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对，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做纪录电影的啊，所以其实后来七转八转找了很多当时的纪录片导演。大家看了这些素材都觉得很宝贵，但是就是觉得他们也不知道怎么用。他们就觉得这个形式，因为老人的年龄非常的大，你是不可能指望他们像演员一样有调度啊，还有戏说爷爷你在这儿坐一下，这不太现实。他们只能够坐在那里，大部分的老人，我指大部分老人。所以就觉得很单调，然后呢又说你也没有钱去拍这所谓的叫什么翻拍。就是在线情景在线吧。因为我个人对情景在线这种形式一直非常的抵触， 因为你是这个东西是假的，因为你是要后期再去找那么一个场景。 不是，因为你比如说如果我们做一场戏，那我知道它是假的。那我可以设定我的演员有调度有台词，但是我呈现情感是真的。但情景在线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假的。他也不可能有演员有台词，即使有演员有台词，他呈现出来还是假的。就是所以我个人虽然对纪录片不是很资深哈，但是我特别的排斥这种形式。那我当时就觉得，那我要找到真实的， 有点像为了补个真的， 对对对对， 我要去找个假的来补真的。 对，这个就很 很失去纪录片真实这个原则。 嗯，觉得会不会有点不尊重这些人平时的讲述那个最真诚的情感？ 是的，因为你无法去用现在的演员去模拟他们的真事儿。 是的， 如果他是个故事，这个无所谓的。 嗯， 这个无所谓。所以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说，能不能找到真实的这个战地的这种资料。 嗯嗯， 那其实当时我们的国家确实可能是因为落后还是种种原因吧， 嗯， 我们其实保留下来真正的战地资料其实并不多， 非常少。嗯， 我们后来也是几经辗转吧， 嗯， 找到了这个新营厂和八一厂，但是八一厂呢， 嗯， 这些资料是不能够对外的。 嗯， 新营厂的这个素材是可以这个提供给外部啊， 嗯， 通过这个购买版权。 嗯。嗯， 那我们后来就挑选了这个现在大家看到影片中的这个三分钟， 嗯嗯， 三分多钟来呈现这个真实的这个战地的画面。 嗯， 所以很多观众也是给我这个留言哈，就说第一次看到真实的战场，它跟电影其实描述的不一样，它可能没有电影的那种那么震撼的视听， 嗯， 但它无比真实。你看着一个往前冲的士兵，可能一声枪响就倒下了， 嗯， 然后可能在过河的这样一个士兵，我们的片子里面都有， 嗯， 正在过着河的这个士兵啊，穿着棉衣啊，厚重的棉衣，缓慢的在过河，可能一发炮弹碎了，炸碎了， 嗯嗯， 对，所以就是很多观众都，我记得有一观众给我留言，就是在微博说这可能是他看到的最震撼的真实的战场情况， 嗯。 它真的跟电影不太一样。 我们，因为现在我们大家看到的很多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大家在还原这个场景的时候，甚至大家看到很多雷人的抗战剧也好， 对对， 大家会对这个战场有一种误解，好像它并没有那么残酷。 是， 我拿着枪我就可以去打了。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嗯， 如果有机会啊，还没有看过我们电影的观众，其实可以看一看，就是了解一下真正的战场的残酷是什么。其实我也是采访了这些老兵之后才大概了，因为我们的老兵有很多老兵都在跟我说同样一句话，就是战场啊不是电影里演的那种， 嗯，真实的 东西 要比电影里面残酷的多得多， 而且细节太多了，嗯，而且细节太多了，而且就是你想不到的那种，就是我经常跟朋友们开玩笑，我说我拍完这个老兵的故事，采访完他们之后，我才知道原来真实的东西很多是编剧编不出来的， 嗯， 就是你根本就想不到， 嗯， 它超乎你的想象， 嗯 啊，它超乎你的想象。 其实就像无论是哪个艺术行业也好，都要讲究自己先去亲身感受， 嗯， 或者自己先去亲身去模拟， 对， 但是这个环境，战争的战场的环境，其实离大家太遥远了， 太遥远了， 大家只能去臆想， 嗯， 所以说才会出现了这种各种各样的不符合实际，甚至是越想越飘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它可能比我们要想的偏这个真实残酷的多， 嗯。对，当然我们这个片子并不是说一味的去强调所谓的战场的这种残酷， 嗯， 我们在这个残酷的背景下，其实为了也是为了凸显我们当年这些年轻的士兵， 嗯， 在这样一个残酷的环境当中，他们是如何保持这种坚强的信念，最终这个打赢敌人这样一个精神力量。 嗯，那一般这种比如说题材电影，尤其是战争电影，拍的时候总爱拍成或者是时间线叙事，或者是人物叙事， 是的， 有一个个人英雄主义或者集体英雄主义在，用这个英雄主义来感染大家。那在我们这部影片里，好像不是这样的 啊，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这个采访过半，决定把它做成一个电影的时候， 嗯， 我们就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这个主题，就是我们这个电影不是一个讲述英雄的电影， 嗯， 我们是讲述一群看似是英雄，但其实是一群普通人的电影。 嗯嗯嗯。 换句话说，如果用绕一点的话说，它是用一个反英雄主义的套路去表现英雄主义。 嗯 嗯。 就是因为在我的内心，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英雄，所有的英雄，包括黄继光，在我们这个片子里，这种邱少云这种著名的英雄，他们在成为英雄之前， 嗯， 都是很普通的人。英雄只不过在一个伟大的瞬间做出了伟大的事情。 嗯嗯。 那么，当然有一些英雄他们活了下来，有一些英雄壮烈的牺牲了， 嗯， 那活下来这些英雄其实就像我们片子里的一些真正的战斗英雄， 嗯， 我在跟他们接触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爷爷， 就是没有任何这个三头六臂的这种，就像漫威这种英雄的这种光环，其实并没有的。所以我们这个片子更多的是想展现一个普通人在这样一个极端的环境下，他所迸发出来的那种强大的意志。 嗯， 那在这个电影里面，刚才说的是26位老人，他们在回忆自己曾经的过往，然后讲述自己曾经的故事。那在这个连续上，我们知道一部电影或者是一个片子，它要么有时间轴，刚才我们说了，要么它有故事线。那在这个里面，我们在这个电影里面是怎么来呈现的？不然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我是不是在看素材？你给我摆了26个人，我看完这个看那个，看完这个看那个，他们之间的起承转合是怎么进行设计的呢？ 首先哈，如果单纯从剪辑的角度来衡量的话，我觉得最好的剪辑是没有剪辑。这个是个答应哈，就是当观众能够感觉到你的剪辑技巧的时候，其实你还停留在一个剪辑的初级阶段。就是因为别人能感受到你的技巧， 比如说转场啊， 对，能感受到你的技巧。但是当别人感受不到你的技巧的时候，因为剪辑是肯定需要的，毕竟电影它作为一个单位时间的这样一个影视产品，你如果不需要不去剪辑的话，那可能大家看到的真的是 一段一段的素材 啊。那但是素材可不是说2分钟3分钟，对吧？它可能是很长的，所以这个一定是牵扯到我们所谓的剪辑。但是我觉得真正好的剪辑是首先是无技巧的，其次是让观众在不知不觉当中，随着你的使用的这个片段，随着这些老人讲述的故事，或投入，或这个感动，或激动，对吧？它是能够让观众呈现这种生理性的这个情绪的起伏或者变化，其实这个就是剪辑的功能，就是通过这个素材的长短快慢，来让人体做成一个生理性的反应，这个我记得好像是我们上学的时候剪辑老师说 的 学术，但是落实到我们这个片子其实很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片子就像刚才主持人你说过的，它没有时间线，我们之所以放弃时间线，放弃所谓的章节段落这些大家都能够想到的这些叫怎么说呢，叫招 逻辑吧， 逻辑是因为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说我们这些老人，因为我们只有这些老人的素材，我们除了这些老人素材之外我们一无所有，那么我们只能够根据我们这些老人实际的情况，比如说如果按照时间线的话，那我可能从50年一直到53年，这个包括每次战役，我并没有相应的人，所以他根本无法构成时间线，这个是素材先天的缺陷。那么第二，我们其实做这个片子之所以要让它搬到这个大银幕上，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有两个最重要的功能吧。第一是我们作为影像工作者，我们想让这些平凡的老人，这些曾经的英雄，出现在大银幕上，这是我们作为我们这个行业的工作者，或者说作为普通老百姓，我觉得是对于这些曾经的英雄最高的敬意，我们只能做到这么大了，对吧？那么第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我们在当初做这个电影的时候，之所以做，就是因为我想把我在这个面对面近距离跟老人交流的这种震撼，这种现场感直接的带给观众。我当然知道银幕的这个阻隔它是有衰减的， 是的， 但是尽可能的原汁原味的把这个老人和观众连接起来，让观众有这种完全的沉浸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完成的创作功能。 其实刚才在楼下的时候我还和宋导进行一个交流， 是 就说为什么要把它搬到大银幕。 对， 在大银幕里面你坐在那儿，然后你看着那位老人，一位位老人在给你进行一个平时的讲述，那个时候你看着他的眼睛，仿佛他在看着你，而且环绕的这个声音会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体验，比你自己在家里拿着手机拿着 iPad 去看这部电影的体验要好得多得多。 对，而且在大银幕上我觉得通过这些声画的这个表现，可能这些老人因为年龄很大了，他们脸上细微的这些细腻的情感的流露，我们的观众都能够被捕捉到，那如果有一天把它压缩到手机里面，当然也可以观看啊，手机、iPad、电脑，但是这种媒体我觉得它会干扰观众去观察这些老人，它会失去让观众在一个单独的空间去近距离的观察老人的机会，我觉得这是比较遗憾的，这是比较遗憾的，所以说回剪辑啊，我们好像有点跑题， 刚才不是说第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和第二个重要的目的， 对，这两个目的说完了，所以回到剪辑的本身，就是说我们希望用一种情绪性的结构，因为其实我们这些老人，本身是普通人，他们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惊天动地的故事，我觉得 我们想捕捉的他的也是他们年轻时候的这些青春的这些心情啊，青春的这些点滴，因为我觉得这些小的东西是特别感人的，它是有温度的啊。因为我相信可能看过我们电影的有很多年轻人，其实这些老人跟我们一样，他们有些人有梦想啊，有些人有这个家国情怀，有些人也有老也有小，有些人也有兄弟，他们也可以跟兄弟好的像一个人一样，也可以说今天跟兄弟生气了，两个人可能就从此 闹掰了， 对吧？他们也有姐妹团，也可以坐在一起唠唠嗑晒晒太阳，他们可能趴在雪地上不能够动，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可能也会悄悄地问一下，不知道这仗之后我还在不在，他们所有的这些细小东西都是充满了温度和情感的， 就是活生生的 人，对。所以其实这个电影最重要的就是要打造活生生的人，而且这个人他不是说像影视剧里面那样的角色， 不是去塑造的一个角色， 他不是塑，他就是真实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力量真的是特别的，就是很多观众给我留言说，哎呀，这个电影看完除了哭的这个稀里哗啦，脑瓜子嗡嗡的疼，就是说因为他的劲儿太大了，就是 这个能量太大了， 能量太大了。其实我们也是做这个老人的纪录片才第一次发现语言的能量是这么的巨大，就是我因为我们所有老人不论对于什么样的场面，他都是靠语言来描述。 是的， 就有的观众跟我说，就是开头看完这三分钟还觉得很美好，这可能出来这个老兵四五句话就直接给他打懵了，用下午一个观众给我发留言说，感觉就是一个闷棍儿，就直接就脑瓜子就嗡嗡的，然后眼泪可能就是，当然可能女性观众比较容易流眼泪了，所以其实他真的跟那种宏大叙事的不太一样啊。当然我觉得宏大叙事的这种纪录片有他们的非常大的优势啊，但是我们这种小体量的其实可以完全作为这种宏大叙事的一个补充，它作为历史当中一个真实的碎片，来让喜欢和想了解抗美援朝历史的朋友能够有更加多维度的这种去了解吧。对， 那我们刚才聊的这都是剪辑的问题，但是我有一个疑点，刚才说了可能有一点素材的缺失，是因为可能我要从今年开始找每一场战役开始找，我找不全那么多的素材，我不能按照这个逻辑线去找。 对， 那这26个人是从多少的素材里面选出来的？一共采访了多少人？ 我们这个26位老人的素材基本上是从接近50人，接近五十人的。 就是那是怎么进行的一个选择呢？在这50个故事当中，我怎么遴选出这26个？ 不是50个故事，是50个老人的采访。因为有的老人采访可能稍微短一点，可能2-3个小时，有些老人可能有6-7个小时，对。那采访的这个素材的选择，其实我们是还是围绕那个初心，就是我们的初心到底是什么，让观众 拍这部电影到底是为什么， 就是为了让观众能够近距离带有进入感仪式感的来聆听这些老人曾经的青春，这个如果用一句话来说的话，那么挑选这个素材其实我们确实是有些标准的，那么首先作为一部记录电影，我觉得真实是第一要素，没有任何 真实， 没有任何元素能够凌驾于真实之上，所以在我们这个片中的26位老兵的爷爷奶奶，他们讲述的故事都是亲身经历的，这是第一原则，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从这个老兵嘴里面听到了另外的老兵的故事，他当然可能也是真实的，因为我们无从判断， 没办法去考究， 对，但是他可能就离我们所谓追求的相对真实这个标准有点远了，所以亲身经历这是第一标准，第二，当然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基础之上能够听到一些我们意想不到 的 或者说悲伤的或者是快乐的，我们这个片子其实还有一些段落有很多观众都在发笑啊，因为我觉得作为一部记录电影，没有人规定说讲述抗美援朝 就一定要严肃， 对，因为我们讲述的是这些年轻人的故事， 是的， 年轻就是有幻想， 就是丰富的， 对对对。那么第三个标准，当然因为要上大银幕嘛，所以我们希望这些老人的外形是向上的、健康的，当然其实这个标准可能对 尤其是战争场上下来的老人，很多老人可能会有点困难， 有一些困难。当然第四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说老人的表述是否清晰，因为作为一部语言 讲述为主体的片子，如果这个老人的讲述，他是因为年龄毕竟大了， 是的， 他可能会对观众的观影造成一定的这个困扰，可能就是看的不是那么流畅，所以这四个标准一下来之后，我们大量的这些老兵的采访很多都用不了， 就被遴选掉了， 对，很多都用不了，虽然有一些故事，比如说一个故事，那我们可能需要再通过我们的剪辑哈，就又回到剪辑这个问题，通过我们的剪辑，在保证故事真实的情况下，剪掉一些可能多余的一些话，或者是多余的跟这个故事无关的话，来把它剪成这个完整的故事。那有一些老人可能在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他可能说了40分钟，那这样我就没有办法做这个剪辑，因为我无论怎么剪，因为它画面不能这样跳来跳去， 是的， 这个可能 因为它没有办法切画面，没有那么丰富的， 对，因为我只有两个机位，我没有办法用那么丰富的画面去切换它，而且那样，因为放在大屏幕上，你那样来回的切换，视觉人的视觉会很难受，对，所以其实这样包括技术指标啊，包括故事指标，这些元素一融合，所以能。这个用在电影里面的故事其实并不多，当然我们现在出现在电影里的故事基本上我认为还是非常精彩的，可能不同于这个常规的电影电视剧的这样一个编剧编出来的这种人为故事啊，对， 那一般这个我们说纪录电影或者纪录片它分两种吧，大概是因为我有点外行，我说的可能不太准确， 我也是外行我也是外行 不太准确，一般有一种是比如说像看墙上的苍蝇，我不介入，我是一直去看的，以这样的一个视角来观察，另外一个叫做我介入，比如说我会跟这个老人说，你得这么这么说，这么这么说，这么这么说，我们会是采用的哪一种？ 我觉得在我们这个片子当中，你如果按这种介入跟不介入的方式来说，我觉得我们两者都有，我们首先肯定要介入，因为我们只有介入这个老人的生活，我们才能去了解他的故事。那么在聆听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们采取的方式是不介入，因为我不去预设问题。我任由老人的这个思绪，这个信马由缰， 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对，我不去打断我的采访对象，我不去故意的用我的价值观去凌驾在他之上，去给他架设一些问题。所以其实这两种方式我们是相对融合的，包括老人的一些生活的状态，我们也是采用了这种介入跟不介入都混合的方式。对，所以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这部纪录电影不是一部特别标准的符合教科书般的这样一个高深的纪录电影，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门槛做得很低，因为大家知道其实纪录电影是有一定的门槛， 是的， 相对于这个怎么说呢，相对于故事片来说吧， 对，是的， 它会让 因为大家有的时候会看到，就哪怕只看到纪录片这三个字儿，可能就有点望而却步了， 是的， 因为觉得这个电影就是知识量很大， 对， 然后我是来这儿听知识，像听了一堂课一样， 对， 所以说会觉得门槛稍微高一点。 其实我们这个片子也是在剪辑的时候又回到这个问题，就是究竟我们要给观众输出的是什么？因为这些老人讲述的很多内容，我们可以把它归类为事件、信息和情感。那么后来，因为我们想把我们的影片的门槛降低到任何一个普通人，哪怕你没有参过军，没不了解这段历史，只是抱着一个听爷爷奶奶讲故事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就能够接受的门槛，我们大量的选用了富有情感的戏剧性故事。而不得不放弃很多信息类 的 这个讲述，因为信息类的讲述其实它是没有情感的， 没错 啊，我们损失了多少多少多少多少， 一般大家对于这个战争的了解也都是通过数字，冷冰冰的数字，在某地某年某时某月发生了一场战争，然后伤亡人数是多少，歼敌是多少，大家对于一场战争可能是通过这个冷冰冰的数字来了解的，但是真正的在那个战场上可能10万人在冲锋，其中有一个人他身上发生的这个故事是大家一点都不知道的，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用情绪来构建整个影片的时候呢，我们在前期的适应，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个有趣的现象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年轻人，年轻的观众，尤其是90后、00后， 他们在看我们这个片子的时候，很容易的就进入到老人的世界，讲述的这个故事，然后会随着老人的讲述情感波动，或上或下，或笑或哭，但是年龄偏大一点的朋友，比如说在差不多40岁左右的这个朋友，尤其是男性观众哈，他们看完之后就会很困惑，就说你这个片子到底讲什么呢？为什么没有这个时间线？为什么没有这个结构？ 就大家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们可能更渴望的是从因为毕竟我们这个题材是抗美援朝嘛，他可能更希望从这个题材里面能够获取到信息， 是的， 而不是情感，所以其实这是第一个在适应的时候有趣的一个点，第二个有趣的点是完全超乎我的想象的，就是我一直认为像这样一个讲述抗美援朝纪录片的电影，观众应该是谁呢？男性观众，军迷，对吧？毫无疑问，但是在适应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完全出乎意料，女性观众是我们这个片子特别特别重要的观众，而且在我们目前掌握的这个数据来看，女性观众也非常的多，就跟男性观众差不多，而且女性观众的这种投入和情感是要超过男性观众的，这个基本，我记得我看一个影评，一个女孩写的，应该是个90后，她说我从第5分钟开始哭，然后一直哭到片尾98分钟啊。 这个今天我还想跟宋导聊一聊，就刚刚在我们录节目开始之前啊，我的两个朋友，然后也给我刚刚看完了这部电影，给我发来了他们的影评和感受 啊， 一个是女孩。女孩说这个从电影开始我就一直在哭，然后还跟我分享了两个特别有趣的细节，然后甚至是一些他跟我表达出来以后我觉得特别微不足道的话，比如说有一个老奶奶，她说这个相册我就不用了，然后以后我就去世了，我死了以后这相册你们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吧，这是她珍视了一辈子的东西， 对， 然后她就说这句话夸就戳到了我，然后开始流泪，然后说从头哭到尾。另外一个呢是05后小朋友， 小朋友， 他说我想到了我的老奶奶，就是爷爷的妈妈，老奶奶， 老奶 奶曾经是妇联的， 然 后说小的时候呢，爷爷也曾经要去参加抗美援朝，但是当时没有让他去，所以说每次提到这个都特别生气，然后甚至当年不让他去的领导来家里做客，他都跟那个领导吵了一架，一提这事儿就生气。他说当时我一点都不懂，不懂老奶奶给讲的故事，不懂爷爷的生气，但现在看了这部电影以后，觉得非常的真挚，觉得自己懂了好像。而且想跟这个宋导分享是前两天我们节目来了话剧演员，话剧演员说看话剧的时候不一定非得是去看故事的，大家是去感受能量的， 没错， 就像这部电影一样，刚才您说到有的人是需要被领着的，习惯，这是观影习惯的问题， 这是习惯问题， 有的人是需要被一个时间线或者被一个逻辑或者被一个人， 对， 作为一个导游一样带你进入这个故事，有的人呢就是我要自己去看这个故事， 是 我有我自己的理解，我感受到的是他们或喜或怒或悲或忧的一个能量， 是的， 所 以其实我们最早用这样一个大胆的设定，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很冒险，但是因为我们不是做，就是我个人不是做纪录片导演出身的，所以我觉得可能似乎这些规则对我来说不起什么作用，其实我就是想敞开这个这样一个一个爷爷奶奶的世界，邀请观众进入，然后随着他们的讲述去感同身受他们的青春，这是我一直很坚持的观点，所以在片子里面有也没有这个第三方的讲述，我们经常看纪录片里面会有一个浑厚的男生， 是的， 对吧， 给你做一个配音， 对，多少多少年， 嗯， 我觉得他会让我们的观众没有办法走进这些人的世界，因为毕竟是一个讲人的故事， 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只能听宋导分享到这儿，那下周六的同一时间我们还是继续在朋友圈请宋导来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1950他们正年轻这部电影荧幕前和荧幕后的故事，非常感谢宋导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 那今天既然宋导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刚才我们一起聊了这个在电影里面让大家去感受到这种最淳朴的讲述，然后在这种震撼的能量，也希望大家能够走进电影院，不要被这个纪录片或者纪录电影的这个名头所吓到，门槛很低， 对， 希望大家能够真的去走进电影院去感受这样一部好片子给你带来的震撼和感受，然后大家呢如果有想要去看这部电影的也可以在听友群里跟我们互动，然后呢我们也会把票给大家，然后让大家去这个电影院去观赏一下，坐在那儿98分钟去看看这些老人他们对你的讲述。